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我们讲解的是大学四六级考试的内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have selected a listening test question talking about texting while driving. 今天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一个听力考试题，那它的主题呢就是 texting while driving， 也就是边开车边发短信这样一个现象。好，首先咱们先预习一下生词 text。这个课文当名词来讲，许多人都知道，也当文本。那 texting 呢，其实就是动词转成的动名词。那它的动词含义就是发短信，发这个文字。那一边开车一边发，所以就是 texting while driving。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不光是在这个国外和中国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交通事故为主的因素。好，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一会儿在听力中会听到一些数字。那下一个生词呢，叫 claim，C-L-A-I-M， claim 就是声称的意思，称什么什么。这个 claim 这个词呢，非常的常见，它通常呢会接 to do，claim to do something， 就是声称做了某事。下面一个词呢是Wheel，W-H-E-E-L， 它是方向盘的意思，就是你开车手握方向盘啊，叫 wheel。那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steering wheel，steering，S-T-E-E-R，steering，S-T-E-E-R-I-N-G，steering wheel 就是方向盘的意思。那说起方向盘，我们也不得不再去复习一个词，叫车辆，机动车，英文叫 vehicles，V-E-H-I-C-L-E， vehicle， 机动车。那么这个单词 H 不发音啊，所以它不是要念成 vehicle， 而是 vehicle， 机动车。如果它用到了这个智能的方向盘，叫 smart wheel。S-M-A-R-T， smart 加一个东西，这种构词法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比如说这个智能手机 smartphone， 没错， 就是聪明的手机啊，智能的手机。 还有 smart cities 啊，智能城市。那我们这个生词呢先预习到这儿，我们先听一遍，看看大家能懂多少。 好，这段听力材料大概有4分钟的时间，请大家仔细听。听的时候呢，不要求大家一定要回答某一些问题， 你就尽量看你能懂多少。 对， 就是 try to understand as much as possible。 对，您第一遍先听一个大意，一会儿呢我们自然会给大家留一些问题啊。 对。 Passage 3， Texting while driving was listed as a major cause of road deaths among young Americans back in 2013. A recent study saidthat 40% of American teens claimed to have been in a car when the driver used a cell phone in a way that put people in danger. This sounds like a widespread disease, but it's one that technology may now help to cure. TJ Everts, a 20-year-old inventor, has come up with a novel solution that could easily put texting drivers on notice. It's called Smart Wheel.And it's designed to fit over the steering wheel of most standard vehicles to track whether or not the driver has two hands on the wheel at all times. Evert's invention warns the drivers with a light and a sound when they hold the wheel with one hand only. But as soon as they place the other hand back on the wheel, the light turns back to green and the sound stops. It also watches for what's called close-by hands, where both hands are close together near the top of the wheel, so the driver can type with both thumbs and drive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data SmartWheel collects is also sent to a connected app, so any parents who install SmartWheel can keep track of the teen's driving habits. If they try to remove or damage the cover, that's reported as well. 好的，刚才这一段选自于四级听力的真题，给大家放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大意啊？ 好，那么到底大家听懂了多少呢？可以看看下面的问题，你能答上来多少就清楚了。What is a major cause of road deaths among young Americans? 美国的年轻人死于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What is smart wheel? 到底智能方向盘是什么？它都有哪些功能？第三个问题 ,What happens if the driver has one hand on the wheel?就是这个，如果驾驶这个车辆的司机一只手放方向盘上，会发生什么？第四个问题 ，How do parents keep track of their teen's driving habits？ 哎，父母如何知道孩子的驾驶习惯？ 听力中你找到了这些相关的信息没有呢？就是说，你如果听懂的话呢，这些问题你应该都能够找到答案。好，那没有找到也没关系，现在你带着这些问题呢再来听一下课文，看你能否这次找到答案。 那么我们这边放的时候呢，就把听力考试中后面的提问都给大家放一下，您一边听一边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吧。 Passage 3. Texting while driving was listed as a major cause of road deaths among young Americans back in 2013. A recent study saidthat 40% of American teens claim to have been in a car when the driver used a cell phone in a way that put people in danger. This sounds like a widespread disease, but it's one that technology may now help to cure. T.J. Evarts, a 20-year-old inventor, has come up with a novel solution that could easily put texting drivers on notice. It's called SmartWheel.And it's designed to fit over the steering wheel of most standard vehicles to track whether or not the driver has two hands on the wheel at all times. Evert's invention warns the drivers with a light and a sound when they hold the wheel with one hand only, but as soon as they place the other hand back on the wheel, the light turns back to green and the sound stops. It also watches for what's calledclose-by hands, where both hands are close together near the top of the wheel, so the driver can type with both thumbs and drive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data SmartWheel collects is also sent to a connected app, so any parents who install SmartWheel can keep track of the teen's driving habits. If they try to remove or damage the cover, that's reported as well.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is a major cause of road deaths among young Americans? Question 23. What is SmartWheel? Question 24. What happens if the driver has one hand on the wheel? Question 25.How do parents keep track of their teen's driving habits?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In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四级听力的内容。那么刚才呢，我们听的是一段讲解美国年轻人车祸的原因。 好，那我们现在呢逐句给大家讲一下，然后你顺便核查自己到底听懂了多少。 对， Texting while driving was listed as a major cause of road deaths among young Americans back in 2013. 早在2013年，开车时发短信就被列为了美国年轻人出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您看看，跟我猜的一样哈。 哎，那人家出现这种情况是2013年啊，其实那时候手机也很普及了。 就早在2013年的时候，那会儿大家手机是很普及了，但是那会儿呢，什么微信啊，或者美国是别的什么软件啊，语音通话可能还不是那么普及。所以呢，只能通过发文字短信的方式来交流。这个时候呢，非常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哈。 好，这里面有一个词就是 road deaths， 就是路况发生的这个死亡事件 road deaths， 两个单词。如果说什么什么东西被列为导致什么什么原因之一，他就用了一个被动语态叫 be listed as， 就是被以什么身份列为。这里 textingwas listed as a major cause of road deaths， 就是发短信啊，一边开车一边发短信是被列为主要的导致因素。 A recent study said that 40% of American teens claim to have been in the car when the driver used the cell phone in a way that put people in danger。 这里呢讲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 40% 的美国的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他就指出来他们自己呢曾经在一辆汽车里，那么这个车里面的司机使用手机，以什么方式使用手机呢？是以把人们置于危险境地的方式使用手机。 嗯，就是你不看前方的路况了，而是低头看你的手机上的内容，你还得花时间去解读。这个时候如果你车速过快，可能突然出现前方的一辆车的时候，你就来不及刹车，那就会撞上去。 这里边对了，这个 claim to do 之前我们预习了，但是这一句话出现的 to 后面用了 have done 这个形式，就是不定式的完成时，表示发生在以往啊，所以他用的是 claim to have been in a car， 他们称这个动作之前他们就已经 be in a car，所以他有一个动作先后。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说张三说了他已经去过美国了，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说张三 claimed to have been to the USA， 也就是 claimed 这个动作之前他就用了去美国，而去美国这个动作和 claim 这个动作都是张三，他是同一个动作的发出者，所以他不用单独给一个句子，而用 claim to do直接去表示，只是说你的这个去美国这个动作已经发生，所以用了 have been to the US。 那我们如果说换一个动词啊，说张三说他已经写完作业了，那你就可以说张三 claimed to have finished his homework。 嗯， 这也是用这个 to do 的完成时表示已发生。好，接下来呢， This sounds like a widespread diseaseBut it's one that technology may now help to cure. 他说这个听起来像一个流传广泛的病，这个像流行病一样。 Widespread 就是流传广泛的，它的这个构词方法呢来自于 to spread widely， 广泛流传，那把它倒过来之后放在一起，没有横线和空格，叫 widespread。 但是呢，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去治疗这样的疾病。 嗯，也就是靠着技术的进步来去治疗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问题。 哎，没错。 然后继续看他的这个技术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T.J. Everts, a 20-year-old inventor, has come up with a novel solution that could easily put texting drivers on notice. 然后他提到有一个人叫 T.J. Everts， 这是一个20岁的发明家。 他呢就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非常有创新的解决方案。这个 novel 是有创新性的 ，novel。这个方案呢，可以轻松的把发送短信的开车的司机放到一个警示的状态 ，put someone on notice， 就是通知他的意思。那这一位发明家到底发明了什么新奇的法子呢 ？It's called a smart wheel， 就是智能方向盘 ，and it's designed to fit over the steering wheel of most standard vehicles。那它可以安装在绝大多数的这个标准的方向盘上去使用。这个 fit over something 就是能够合适的安装在一个东西上。To track whether or not the driver has two hands on the wheel at all times， 它可以追踪是否所有的时间段这个司机都是双手不离方向盘。那这个相当于一个监测的追踪仪，这个 track 是追踪的意思。Everett's invention warns the drivers with a light and a sound when they hold the wheel with one hand only。这项发明呢，会提醒司机，他用光和声音，发光和发声的方式提醒这个司机。那这个什么时候他就去提醒呢 ？When they hold the wheel with one hand only， 啊，当这个司机用一只手把握方向盘的时候，这个小的智能的方向盘就会发出提醒。But as soon as they place the other hand back on the wheel, the light turns back to green, and the sound stops。那只要是司机把这个另一只手放回到方向盘上，那么灯就变回到绿色。并且呢警笛声也就停止了所以他这个声和光呢提醒一旦感知到两只手放到方向盘就停了。It also watches for what's called close by hands, where both hands are close together near the top of the wheel. 他同时还监测一个叫做 close by hands 这个现象，他就解释了 both hands are close together, 两只手挨得很近 near the top of the wheel。也就是说你如果想两只手都搭在方向盘的顶部，然后呢一起这手架在方向盘上发短信的时候，它也可以追踪到并且发出这个声和光去警告。 So the driver can type with both thumbs and drive at the same time。这样的话司机就可以用两个大拇指来打字，同时也能开车了。 对呀，你的手在方向盘上一边开着路一边把着方向盘，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它也是会感知得到，这就是这个 close by hands。 All the data smart wheel collects is also sent to a connected app。所有由智能方向盘所收集到的数据也被发送到与它相连的一个 APP 小程序上。 So any parents who install smart wheel can keep track of the teen's driving habits。 这样一来呢，孩子们的家长可以通过小程序监测追踪孩子们他们的开车习惯。这里有一个词组叫 keep track of something，就是追踪一件事情的意思。比如说你可以追踪孩子的学习成绩keep track of the scores of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s 等等都可以。那如果你像现在有好多的应用程序可以追踪你每天走了多少步，这也是 keep track of the steps you make every day。 好，所以 keep track of 这个词很常用也很好用。 If they try to remove or damage the cover, that's reported as well。 如果说这个开车的人试图移除或损坏方向盘这个套，父母也会接到通知。这个 cover 这个套像书皮儿啊，就 book cover 这个套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新装置可以感知智能方向盘双手情况的这个装置，就是以套的形式套在了方向盘上。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听力本身的讲解。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question 22。 What is the major cause of road deaths among young Americans? 美国年轻人死于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好，显然这个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到了。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to road deaths in America. 哎，跟我想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一边开车，一边发短信，玩手机，这是美国年轻人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Question 23, what is smart wheel? 哎，这个 smart wheel 是什么？它的中文我们知道是智能方向盘，英文有没有更多解释？ Smart wheel is a novel solution invented by a 20-year-old inventor. It can easily put texting drivers on notice by sending off light and sound if it senses that the driver has only one hand on the wheel. In addition, the smart wheel can also warn the drivers if the driver putsBoth hands on top of the wheel, trying sending a text message. 哎呀，您这个答案好长呀！ 它其实就是指发明的这个智能的方向盘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呢，就是你一只手在方向盘的时候，它可以发声发光提醒；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如果你两只手离得很近啊，靠在方向盘上面的，就是方向盘的上部的时候，它也能去提醒。你只要把这两点说清楚啊，那么刚才这个题呢，就算答对了。 是的， 接下来一个题 What happens if the driver has one hand on the wheel? 好，那你一只手在方向盘上怎样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就是发出声和光，对吧？ The smart wheel may send off light and sound to warn the drivers. How do parents keep track of their teens' driving habits? 哎，这个家长如何监测他这个年轻人 teenagers 这个孩子们他们的驾驶习惯呢？因为手机 APP 和智能方向盘是连到一起的，所以呢 ，Any parents who install smart wheel can keep track of the teen's driving habits because the data smart wheel collects is sent to a connected APP. 它智能方向盘收集到的这些驾驶情况的数据会直接传到手机的应用程序上，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就在父母的手机上， 没错、啊、所以这个父母立刻知道啊、这个孩子们都是怎么开的车， 哎，你到哪儿去了、车怎么样了，他都能知道哈。 好了， 好，非常有意思的一篇听力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学好英语，准备好四六级的考试。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把今天这段听力给大家放一下。 Passage 3Texting while driving was listed as a major cause of road deaths among young Americans back in 2013. A recent study said that 40% of American teens claimed to have been in a car when the driver used a cell phone in a way that put people in danger. This sounds like a widespread disease, but it's one that technology may now help to cure. T.J. Everts,A 20-year-old inventor has come up with a novel solution that could easily put texting drivers on notice. It's called Smart Wheel, and it's designed to fit over the steering wheel of most standard vehicles to track whether or not the driver has two hands on the wheel at all times. Everett's invention warns the drivers with a light and a sound when they hold the wheel with one hand only,But as soon as they place the other hand back on the wheel, the light turns back to green and the sound stops. It also watches for what's called close-by hands, where both hands are close together near the top of the wheel, so the driver can type with both thumbs and drive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data Smart Wheel collects is also sent to a connected app,So any parents who install Smart Wheel can keep track of the teen's driving habits. If they try to remove or damage the cover, that's reported as well.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is a major cause of road deaths among young Americans? Question 23. What is Smart Wheel?Question 24. What happens if the driver has one hand on the wheel? Question 25. How do parents keep track of their teens' driving habits?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